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直角池想回头检验检验他的成果，但梅老板却扶了下来，阻住了他的手脚，隔绝了他的视线，压制得他动弹不得，俯身在池小池侧颈留下一记滚烫的血纹。与此同时，061在他脑中冷冷道： 不许动。 池小池一愣，乖乖不动了。孙燕正交心，乍一听见熟悉的声音，登时喜道： 谷副队。 但等他转回头去，见到那张脸，一时却不敢认。 谷副队。 原因无他，古星志变得太多了。他瘦得和他手里拖着的长枪差不多了，眼底青黑一片。如果说他以前的眼里是冷淡，现在就只剩下冷，以及惊弓之鸟般的惊惶不定。孙燕又惊又疑，来不及想当初那个还算精神的青年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，上前想把丁秋云从梅老板的爪子下抢回来。 那老板，别这么抱着丁队，让他喘口气儿，听话啊。 他话音都是颤的，老板毕竟是野兽，之前虽说猎杀野兽，但却从不对人形生物展现过恶意。如今见了人血，丁队又受了伤，他是真怕这豹子发了兽性对丁队下口。谁想，那刚才还在大肆杀戮的凶兽，居然听了话让到一边去，并似有意似无意地阻拦在了古星志与池小池之间，绕着圈焦躁踱着步，倒像是真的着急。孙燕松了一口气之余，顺着丁秋云敞开的前倾按压几下，确认脏器没有被震伤，只是轻微的肋骨挫伤，提到嗓子眼的心才咕咚一声咽了下去。回过神来，他才顾得上去关照突然出现在此的老战友。他扭头看去，意外发现古星志站在原地动也未动，一脸梦游似的表情，不禁讶异。在他印象里，如果说古星志对谁还有一丝人气儿，那非丁秋云莫属。丁队受了伤，古副队怎么会是这副神游天外的样子呢？他不知道古星志以为这又是自己的南柯一梦。古星志专心致志地盯着地上的丁秋云，想他见过了那么多次相同的开头，这一次是最不一样的。最终还是严兰兰打破了沉默，他在丁秋云与古星志之间来回看了好几眼。 你们认识？ 战友。 这话是池小池答的，他把手肘架在老板背上，深吸两口气，挣扎起身，把松开的衣服草草拉好。 兰兰，孙燕，撤。如果附近还有新人类的话，听到枪声，他们不可能不过来。 孙燕惊讶于丁秋云对古星志的全然无视，略有些手足无措。 丁队，古副对他。 池小池往外走去，全然把古星志当成了不存在于此的透明人。 走。 古星志微微睁大了眼睛，这次的情节好像的确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追出两步，低声唤道： 秋云。 池小池一瘸一拐地走到商场门边，听到这声呼唤，身形晃了晃，抬起胳膊撑在门边，低低笑了一声，方才转过半张脸来。古星志被他笑得心神大乱，他见过这样的丁秋云，脸上的肌肉扭曲，嘴角甚至还微微地向上挑着，然而一双眼是灰的，沉的， 最深的绝望和仇恨积淀在里面，化作目光投射出来，搅得人浑身发寒。在他那个不断重复的噩梦里，他被丁秋云这样看过千百次。他曾掐着梦中丁秋云的脖子，一遍遍求他不要这样看着自己。然而两年来，他一直活在这样的目光下，眼睁睁看着那双曾经浸满信任的眼睛冷了一遍又一遍。这还是秋云第一次在梦境开始时就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。丁秋云很快收回那个目光，迈步朝外走去。在他背后，古星志突然端起枪，并迅速扣动扳机。子弹从丁秋云肩膀上方呼啸掠过，把他从卡车后慢慢探出头来，意欲攻击丁秋云的新人类剩下的半个头颅彻底轰成了渣。古星志拖着枪快步走到丁秋云身侧，单手揽住他的腰，直接将他半抱了起来。古星志虽瘦，力气却大得惊人。走至卡车车厢，他用还在冒热气的枪管将后帘一挑，一下把示意丁秋云的队员快些把他扶上车去。严兰兰觉得这人精神状态不太对劲，也直觉他家丁队对此人态度诡异，不像有情，倒像有仇，所以很不想和他有什么交集。不过古星志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意见，等到丁秋云被扛上车去，自己也随之跳入车厢内，扶着枪蹲守在丁秋云身边，敲敲车顶棚。 开车。 在梦里，他起码与这帮人厮混了几十年，跟着他们上车离开已经成了本能的动作。只是这回有几个从未见过的生面孔在，还有一头成年豹子蹲踞在丁秋云身旁，让古星志更加迷惑。这次真的是在做梦吗？驾驶室里，孙斌小声问： 哥，那不是你战友吗？我在照片上见过他。 孙燕踩下油门，小心避开轮下新人类的尸身，曲里拐弯地开上了马路。 他们两个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以古星志过去独来独往的性格，没有人招呼他，他或许根本就不会跟着他们走。而以丁秋云的个性，也断没有见到故友却视而不见的道理。孙燕一边开车一边犯嘀咕，猜测这两人是不是在自己退役后闹了什么矛盾。犯嘀咕的不止孙燕一个，严兰兰是个有事不会憋在心里为难自己的人。观察了古星志一会儿，便开口道： 古先生。 古星志早把严兰兰这张脸看虚了，应付的一点头，眼睛仍锁在丁秋云脸上。严兰兰也不同他多寒暄客气，直接问道： 商场外面那些新人类的蹲守地点明显是想要包围我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包围你们？ 古星志拿眼角对严兰兰冷冷一剔： 那些人知道你们会来这里？ 严兰兰哑口无言。躺在毛毡上的丁秋云开了口： 他们是来围杀你的。 他声音里没什么感情，却叫古星志兴奋了起来。现在任何一点与他梦中不同的迹象都能够刺激到他的神经，多出来的陌生队友也好，冷漠的丁秋云也好，只要和梦里的场景不同，他便能有足够的证据催眠自己，并告诉自己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梦。他半跪在丁秋云耳边，嗓音柔和地同他说话： 是的。 为什么？ 古星志想去握他的手，被他躲闪开来时神情微微一变，但是马上忆起梦里的一切，心中反倒生了喜悦，以前所未有的耐心解释道： 这些年我杀了很多新人类，前几天一批新人类来找我，说要我做他们的首领。